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委11届七次全会召开，郭金龙讲话，王恩顺做说明，杜德胤、吉林、吕希文出席。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发布， 就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市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本市网格化体系建设已经覆盖90%以上街道乡村。 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55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8至39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7月10号到11号，中共北京市委11届七次全会召开。会议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谋划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克难过程，也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地把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以不带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使命感，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投身发展变革的伟大实践，全力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场攻坚战，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关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审议稿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胤、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追认给予王洪忠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递补候补委员李万军为委员的决定。 郭金龙在讲话中首先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着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当前，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问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高度关切，成为我们不能释怀的最大焦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让我们思想豁然开朗，受到极大教育和鞭策。现在，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做出了全面系统规划，提出了明确目标任务，从国家战略层面动员中央部门、部队单位和兄弟省市共同行动，给予重大政策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地把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 郭金龙说，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一，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 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善严格的产业限制目录和人口调控目标，坚决守住各类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线，严格控制新增人口。在疏方面，要遵循疏解规律，协调好利益关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效。二，要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列入疏解的项目，属地政府要积极为疏解创造便利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要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在把功能和产业疏解出去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撑首都功能。 郭晋龙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规划纲要指明了北京工作的方向，我们要认真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提高北京发展和管理水平。一是服务保障能力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二是人口资源环境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规划纲要中明确了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三是城市布局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四是经济发展要更好地服务城市战略定位，要推动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高地。五是在协同发展中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当前要聚焦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力争率先取得突破。 郭金龙指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我们要增强必胜信念，坚决完成好中央的部署要求，努力开创首都北京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王恩顺就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审议稿向全会做说明。他说，贯彻意见阐述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贯彻意见从严格控制增量、有序疏解存量、加强人口调控和研究制定鼓励疏解的相关政策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和重要举措，对完善城乡空间格局，推进中心城区功能优化重组，规划建设好市行政副中心，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建设，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进行了部署。对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等任务做出了安排。对充分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区域创新资源整合共享，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出了任务和要求。贯彻意见提出，在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建立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审议稿。 郭金龙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全市上下要认真组织好规划纲要和贯彻意见的学习，努力在全市形成深入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需要全市上下长期不懈的努力，要切实加强引导，使我们的工作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要加强组织领导，把中央的部署要求和全会提出的任务全面落到实处。 市委常委叶青纯、李世祥、陈刚、李伟、姜志刚、苟仲文、杨小超、潘良石、张工、戴军良以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7月10号到11号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全会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做了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就贯彻意见审议稿做了说明。全会坚决拥护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策部署，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是战略实施的顶层设计，是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开辟区域优化，开发新局面，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强调，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要坚持控制增量与疏解存量双管齐下，严格落实各类功能禁止和限制的要求，积极稳妥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全会强调，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紧紧围绕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贯穿其中，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机制。全会强调，要深刻认识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担的责任，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全力落实好各项任务，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全会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扎实工作，奋发有为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而努力奋斗。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征求意见会，就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为贯彻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市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分别征求正市级老同志、副市级老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党的十八大代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郭金龙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重大国家战略，是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北京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大城市病难题的必由之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来讲，关键之举就是要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我们要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中实现首都更好发展。市领导李世祥、陈刚、姜志刚、张工、梁伟、沈宝昌，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 北京日报今天在一版发表题为《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面对这场大考，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 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份重大政治责任，以不带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必胜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坚决完成好中央的部署要求，努力开创首都北京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本市部分地区昨天最高气温超过35度，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55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至39度，局地将超过40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受到暖气团控制，外加湿度增加，昨天开始高温热浪来袭，北京城近郊区午后最高气温全都超过34度，石景山、大兴气温超过35度。由于湿度较高，体感温度显著高于35度，天气闷热。昨天下午在门头沟西北部出现了弱类阵雨天气，夜间空气湿度增加到85%，有轻雾。今天早上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转差为1到3公里，东南部更差，只有1公里左右。开车出行的市民要注意低能见度的影响。最近3天天气趋势没有明显的转变，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早上和上午大气透明度不清晰，最高气温将逐日攀升。这几天风力小，气温高，湿度大，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应当备好防暑降温药品，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出行带好防晒用具，涂抹防晒霜，以免强光灼伤皮肤。另外，持续的高温天气容易使人疲倦、烦躁、易怒，应当注意调节情绪，保证充分休息。 本市网格化体系建设目前已经覆盖90%以上街道乡村，并成为首都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的重要载体。这是记者从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15北京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上了解到的。这次博览会集中展出了本市网格化建设和智慧城区建设的最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网格化管理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加强城市服务智能化管理水平的工作方法。在海淀区展台，小银科技公司李岩对记者说，通过政府网格化的检测设备，可以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空气污染指数。 到明年上半年的时候，会给公众做一套系统，通过你手里的微信或者 APP 的方式，知道你房间周围就是3平方米周围室内空气的一个状况。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室外机的设备，你可以知道你周围300平方米的室外数据是什么样子。 除了通过物联网检测空气质量之外，海淀区还在通过政务云平台中的卫生云、教育云，解决百姓的看病难和教育均衡的问题。海淀经济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何建武说， 我们现在建立了全区所有的医院总的一个网络，老百姓在社区医院或者二级医院看病的时候，他的数据都能够实时上传到云端，然后在3甲医院的这些医生就可以看这些检验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上学把所有的教育教学这些应用放在云端，所有的学校老师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个云平台能够享受到这种同样的服务。 不只是海淀区，像西城区也在着力打造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产业，通过全响应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为民生改善服务。西城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洋说， 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呢，把区级、街道和这个社区3个层次建立了一个闭环管理。 展会上，未来科技城、丰台区、门头沟区等一些智慧城市试点区也纷纷展示了智慧城区建设的最新进展。 据法制晚报报道，记者昨天从西城区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本市第一个全点阵 LED 大屏停车诱导系统率先在西直门启动，5个大屏幕上覆盖周边17个停车场的停车指引信息，而且还能就近帮你选择规划出合理路线。新的诱导屏每隔2分钟更换一次信息。据了解，今年西单也将推出新的诱导屏，计划涵盖11个停车场、2500个车位，后期金融街也计划推行。同时，西城区交通委还推出了停车诱导系统的手机端软件，市民不需单独下载 APP 软件，只需关注停车诱导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就可查询实时停车空位、地图定位和路径规划，并提供停车场过去24小时车位利用曲线，帮助即将出行的市民预测到达时的空位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地铁昌平线2期站名目前正在市规划委网站公示，沿线5个站中，除了昌平站和13陵景区站没有变动外，其他3站和早前规划的临时命名有较大变动。 最南端车站由昌平新区站改为北少洼站，箭头西站改为昌平西山口站，都和历史地名保持一致。位于老城区的水库路站改为昌平东关站。昌平线二期南起昌平线一期终点南少站，二期工程全长约 10.6 公里，全都为地下线路，预计今年底开通试运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下午故宫博物院首次启动限流预警及现场控制措施。进入暑期以来，故宫参观人数屡屡接近8万人次，迎来了试行限流措施以来的多个高峰。昨天是暑期第一个休息日，故宫参观人数显著增长，网络预售数量更是首次超过2万张，创历史新高。下午故宫首次启动限流。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由市文联主办、北京舞蹈家协会承办的第14届北京舞蹈大赛昨晚在北京舞蹈学院闭幕，并举行了颁奖晚会和精品展演。据了解，本届大赛有4200多名演员参与，入围决赛的作品中新创作品比例达到 98%。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局地将超过4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沃尔沃全新 XC90，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半年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爱车保养想去 4S 店，没时间又嫌贵。 7月16日准时开抢 ，4S 店小保养88元还能上门取送车，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7月16日当天下单，小保养88元，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精密饮水渠竟成游泳场，冒险游泳潜藏隐患；直管公房承租人变更，家庭成员需确认。下面是详细报道。李女士向新闻热线反映，精密饮水渠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水域，虽然立有禁止游泳的警示牌，但是依然有不少人视而不见，将这条水渠当做了野泳场所。 南如意门这个地方呢，经常看见那儿有人在那儿游泳。这条河是北京市的饮水渠，那都写着牌子呢，禁止游泳。当时那个人在那儿游泳，就使命在那儿喊，不让游泳，不让游泳，人家根本就视而不见。 颐和园管理处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水渠属于几个单位共管。 那个外边那个渠是精密饮水渠，那个地方是不让游泳的，一个不太文明吧。再个咱那如果是精密饮水渠的话，应该是有专门游泳的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呢是几个单位共管的，河湖管理处的，但是呢在我们颐和园里边，所以几家是共管的，都有责任来管理，跟水务说一说，我们也加强管理。 精密饮水渠是北京市最主要的供水线路，有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3杯水中有2杯是通过精密饮水渠输送的说法。在这里游泳不但污染水源，同时也容易发生溺水危险。颐和园管理经营部的工作人员说， 那您看在岸边它也立着那个牌式，在人家河湖管理处那警示牌人家都有，也有执法，一直是由那个水务局执法站执法，但是他市民他就是他也不听，他也不看，也不遵守。因为有好多游客都跟他们直接就是劝阻的时候，他们就谁劝骂谁，人水系那现在不还跑着船呢吗？这不更增加危险性吗？ 市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河湖管理处和海淀区城管大队曾多次联合行动，在昆玉河罗锅桥至颐和园南如意门水域对野泳者进行劝止，但是问题仍难以根除。 市河湖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我们单位也只能是侵权，没有实权的。像有时候和那个水城监察大队一起去，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旁边是立个那个禁止游泳的牌子，你把他们都劝走了以后，但是他们没过多久又回来了，他们也知道在那儿游泳是有一定的危险。 就在7月3号，一青年男子在北京聚渊潭东侧湖水中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眼下气温越来越高，游野泳的现象屡屡出现，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新闻热线再次提醒市民，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切忌冒险游野泳。于女士打进新闻热线反映，她一直与母亲共同居住西城区什刹海羊角灯胡同的直管公房。在母亲去世后，于女士向房管局申请承租人变更，但是在家庭成员确认的过程中出现了分歧。 原先的公租房，我跟我母亲住在一起，那等我母亲去世以后呢，那么我们就申请一个承租人变更，因为住得更合法一点，因为我交着房费嘛。可是呢，房管所呢，让原承租人的子女都到那儿去签字去。我妈妈有好几个孩子呢，可是其他的人都解决了住房问题啊，大家伙都认为哦，签字去，你让我签字，你就得给我分钱，你就得补偿我。我补偿谁的呀？不仅是我事实居住，而且我也应该变成一个那个登记变更啊。 热线编辑就此咨询了北京市住建委工作人员解释， 家里有老人去世，您要承租公房的话，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是说家里兄弟姐妹都同意您来做这件事情，家里有人不同意，那您就改不了。 对此，物业律师包华分析， 承租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直管公房进行承租人变更的时候，为了保障公房的使用权益分配呢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呢就要求家庭其他成员来做相应的确认。但这个操作方法呢，它不是法律规定，房管所呢是既没想着说房子一定要收，但是也没想着说一定要进入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所以他要求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也符合中国的现实的国情。 承租权不能确立，是否会影响实际使用权呢？包华认为， 如果家庭成员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直管公房直接收回这个房屋使用权的很少见。虽然对于这共居人来说，承租权没有确立，但是它的这个基于历史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使用权，目前来讲还是可以保障的。家庭内部成员最好能够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时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邮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邮轮产品，刷工研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了，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满额送免费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证，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五环北向南的方向，距离香山口1公里处有一障碍物，请后车小心。 我怕黑专车知道我的手机住址，我怕黑专车可能伤害我。我是海清，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神州专车。 下周一，滴滴集萃星期一又来了，滴滴顺风车相同路线结伴出行， 咱们一起来趟火雷锋，结伴出行消灭早高峰。 集萃星期一，滴滴顺风车免费坐，赶紧打开滴滴大车，享受免费顺风车。 农行漂亮的妈妈信用卡，每周六必胜客满120减60， 味千拉面满百返50， 屈臣氏满120减60， 1元汇购格瓦拉电影票2张，更独享成长教育、母婴会享、健康保险专属特惠。 活动详询农行官网。 还在满足利率上浮30%吗？交通银行大额存单7月8日至17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多期限选择，资产灵活配置，安全性高。详询95559。 北安区装潢国际品质，七月三日至十二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十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北安区。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